朝鲜人权研究协会发言人、就首尔的联合国人权办事处负责人最近谈论我国莫须有的人权问题一事，12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南朝鲜首尔的联合国人权办事处负责人1月8号接受英国明星日报社记者采访时放出妄言，说什么曾经被关押在朝鲜集中营的人们的证言，尤其是最近逃出集中营的人几乎没有，一向主要依靠了逃出集中营的人们的证言，可如今很有限的等等。他的言行是公然追随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要以莫须有的人权问题为借口来扼杀我国制度的阴谋活动的。联合国人权办事处设在世界最大的人权不毛之地南朝鲜的首尔，他彻头彻尾是美国对朝扼杀政策的实行工具之一，只不过是将那些脱北者慑于政治压力还纯粹为挣钱而捏造的虚伪资料保管的反朝阴谋巢穴而已。众所周知，那些被驱使进行反朝阴谋活动的脱北者都是只有做虚伪证言才能活下去的，而那些背叛自己生长的祖国和心爱的父母妻子而逃走的人间渣子捏造的话当做所谓的证言，这本身就是令人可笑的。特别是联合国人权办事处负责人说，现在再也得不到脱北者的证言，这就等于自我承认了敌对势力一直全靠脱北者的证言来进行了反朝人权阴谋骚动，如今再也无法捏造和利用证言。如果有人拿着脱北者的证言之类将人权加以政治化，那么我们不管他是谁都绝对不会予以饶恕和理睬。